你共我有了默契，永不要幼稚的骂战，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。都市直到目前，我爱你，你也爱我，直到你过去也听我说过，破裂过，厌弃过，用过心我骗过你，我却永远不说破。冷战再冷战再冷战，一错再错，我却爱上这个错，怪责你，揭破你，放弃你，可会使我好过？流言风一般，越身边一声一句，从不听不讲不伤一句，怕会无意揭露令人难完场的证据，就莫面对，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，变成再有罪默的艺人不怨对，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，别管你想谁相对，不发一言，此事你共我有了默契，永不要幼稚地骂战，但表情即使表情也只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像冷战都是 想想你似乎也从不晓得，翻开了旧日的相册，才发现你的表情并不深刻。爱你爱得多苦涩，却没想过到底值不值得。当你就这样说不要了，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，你要你的快乐，你选择你的选择，我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，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，你从来不是我的。